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比、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神州圣经，我珍藏老北京梦，爱故都文明，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国庆假期，你们二位休息的怎么样啊？ 哎呦， 过节好啊！ 好家伙，这几天歇的慵懒， 那你 享受 这国庆 安逸， 享受 享，哎，就享受那种安逸的生活。 这个国庆在家，这个电视里这个节目啊，就天天播好的， 哎。《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 你说那是寒假， 那是好看，是好看，《还珠格格》。 王大磊看的不光这些，还看什么养生堂啊、健身讲座呀、医学常识啊、疾病控房、啊。 我就看这个玩意儿， 就说什么电视节目你都看的。 是啊，你忘了那一年你去国庆玩去了吗？当时生病了还在外面，多难受。后来你就特别重视健康。 对。 我记得那时候你是去哪儿说要看萤火虫？ 对对对， 萤火虫，东南亚好多地儿都有。 回来就说的不是不美，是这什么呢？来回将近4个小时的车程， 太远， 太熬人了。 嗯， 而且呢，喜欢海洋，愿意多看几个岛，且我们净跳岛了。 我们都跳着去的， 从这儿跳到那儿，从那儿跳到那儿。洋洋一会儿看日出，一会儿看日落， 全在海上， 没见过太阳。 一会儿东跳，一会儿西跳，我这追不上。 哎，我这逮兔子。 有那打地鼠那节目、 给我累的，回来我就病了。完了我就爱看这个养生节目。 我应该爱看相亲节目，争取找一个不爱看岛的对象。 对， 当然我有美好的享受。那比如说有一年的国庆节， 躺在病床上， 我提前病了这回。 我想着去夜市，我吃了奶茶， 然后闹肚子。 小花，我都靠幻想安慰自己了。 醪糟。 对，夜市上有奶茶，还有醪糟。 醪糟心了。 你一块儿说行不行？ 我以为还想吃呢，感情是发怨气呢。 过去啊， 我都是过去了。 那时候我去那多少年前了呀？我去那武汉，汉口真是老武汉。我记得我在那个 什么叫真是老武汉？有多老？ 这老武汉那个老街老巷上。 哦， 我吃小摊儿，吃苍蝇馆儿。 我吃小吃，别吃小摊儿行吗？ 哦，对，坐 小 摊儿。 小摊儿上有小吃啊， 啊， 正宗的北京馄饨，正宗的北京糖葫芦，正宗的天津炸糕，正宗的 我是去的老 武汉，阳春的糕干。 那个武汉吃的真不错，你没看那个餐馆儿，但我就喜欢这种餐馆儿。 哎，就爱吃餐馆儿。 我感觉我就在那儿就是一个。 我是蛤蟆， 我没说你是蛤蟆，就愿意吃就这种小馆子。 哎，做的比较的地道点儿。 对，每馆子进都吃热干面。 本地人吃东西，哎，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 哎，我就吃， 我还高兴是吧？ 还给钱，哎， 只要是听不懂我就进去。 那什么蟹脚面，喝。 好家伙，什么猪脚粉， 喝。 不是，这面 虾。 给他别汤啊，我老喝我不吃。 不是，这喝是个感叹词。 哦， 我听说当时他们有个新嘉丽广场，我以为那都是新的嘉丽呢。 那感觉不是，卖鸡脚粥的。 哎呦，一个嘉丽都 没有。但是充实了我的这个难忘的国庆。 对，充实了我的口腔，这粥真稀。 热干面。 对，说一遍了又吃了。 过节嘛。 对， 我什么大事干嘛。 就是难以抑制你这个喜悦的心情。 我是没过过节。 哎呀，这王大磊上班之前一擦脑袋上这冷汗，哎呀，我又度过一劫呀。 小比、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给你巴黎。 哎，你刚说谁结婚了？ 我是通风家里。 周梅，结吧， 结吧。 我又不喜欢周梅。 合着几位都没接到通知、啊。

老两口在家喝大 喝酒， 气得喝到洗胃去。 后来我一打听，原来他们喝了洗发水。 什么？喝洗发水？ 儿女不孝。 哎呦， 老两口子想自杀，然后辞世。 我奶奶儿子孙子都挺懂事的，你忘了？借过你钱吧？ 借过我钱就叫懂事。 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你不还钱，这老两口一想，得了吧，这一辈子钱全到王大磊这儿了，不还得了，来喝洗发水。 不是。那也得告诉我一声再喝呀。 哎，没有，其实人家那个儿子啊子孙都非常的闲，非常的 闲，没事干是吧， 又闲又笑。我觉得不怪吴奶奶和老伴儿，说这洗发水啊包装上您看啊， 嗯， 跟那牛奶包装差不多。 现在很多洗发水都是像这种饮料的造型，还有水果， 绿底白字上面写着羊奶两个字儿，在包装盒的下方还写着羊奶补水防脱洗发乳。 哎， 可是 这说明这是洗发用的吗？ 边边角角那印了这么一个。 哦，怕人看见。 这一天呢，吴奶奶和老伴儿坐在那儿闲着也怪无聊的。哎，该取的报纸啊，倒的垃圾啊，哎，孙子都给干了。 哦， 干嘛好呢？ 嗯， 电视里面又介绍了啊，您喝这个羊奶啊，对您这个身体健康啊，降低胆固醇呐，什么什么。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编小话。 真是 喝羊奶有那么好多？ 羊奶真是比牛奶劲儿又大又冲，这个营养价值还高。你这怎么地高？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大象奶呢？ 大象还有奶呢，这不好挤呀。 那大象也是哺乳动物啊， 味儿不好，但是羊奶是最适中的。 骆驼奶呢？ 骆驼有， 骆驼奶有， 好喝吗？ 我喝过。腥 也腥啊。 鸵鸟奶呢？啊，鸵鸟没有奶。 鸵鸟哪有的奶呀、啊、所以就这些奶里边羊奶还真是不错。 羊奶奶中之王。 嗯， 而且呢据说这个羊奶啊对于什么有过敏症啊， 嗯， 肠胃的这个不适啊，支气管炎，身体虚弱啊，婴儿都适合饮用。 哎， 羊奶，羊奶， 羊奶怎么了？ 当时呢吴奶奶也质疑说，这事儿咱家有这么一瓶羊奶，不知道是哪孙子给咱们准备的。 骂街，骂街，赤裸裸的骂街。 就是咱们家小孙子不知道谁给买来的。 哎， 哪孙子给准备？ 对， 我认为羊奶不好喝。老伴儿一听， 艾文，老伴儿好这口。 老头艾文， 我认为不见得。 嗯， 吴奶奶， 好吗？ 我跟你说，确实不好闻，虽说干。润无毒，润心肺，补肾气。 这老太太说的呀，这老太太还有牙吗？咬着这几个字吧。 但是， 这个味道，老家话 我觉得不一定好喝。那个老伴一听啊，要么就喝个，喝个就喝个。 啊，赌气喝的， 我说对，你敢喝？我敢喝，你敢喝吗？怕你了。 哎呦，这老两口啊， 携手揽腕， 叼着这手腕啊，俩人， 携手揽腕。就喝了这个羊奶， 对，都把这洗发水给分了。 哎呀， 不是喝了，刚分，别着急，你先别，哎呀， 喝了以后，老头先感觉不妙。 老头喝得快， 嘣直吐泡， 给喝乏了， 没喝干净啊，那是。 吴奶奶也惊呼一声：“有毒！” 早干嘛去了？ 二老这个携手揽腕， 栽倒在地上，一个也没跑了。本来啊那还能走两步，让那携手揽腕给摁那儿了。 没跑出去。哎呀。 送医院洗胃了，经过这个调查发现也喝的是这洗发水。 这太缺德了。 哦，中间还有个细节，记者经过调查呢发现了，就是呢他们俩还怕这个羊奶的味儿太冲，兑了果汁儿。 哎呀。 他们是几级工伤啊。 公安部门也说了，这个洗发水确实在产品包装设计上有违反规定的嫌疑， 那就罚吧。 对， 他们现在已经介入了。 哎呦，那咱举报去吧。 然后你们还想起以前有什么东西就是名字起得很怪的吗？ 名字起得很怪的呀， 人参果。 哎， 叫人参果的。 有人参果， 人参果也是有这么种东西吧，植物。 那能跟书里写的《西游记》里写的那么神乎其神吗？ 那《西游记》里是假的， 那写的不是一种东西。对。 那唐僧肉呢？小时候吃的那种零食 啊？哎，那是假的。唐僧肉真正啊，它是这个豆制品做的。 热狗。 哦。 原来是热狗吧？ 对，热狗。还有这个羊羔羹，是那个 栗子羹。 对，栗子羹。 哎， 这个太欺负人了。 对，羊羔羹一听，哎呦，我 还有羊羔蒸羊。

买了好多东西，这个男的把他老婆的快递就给拆了。你知道拆的是什么感觉吗？就是 这是给毁了。 拆东西那是女人的一个开心的瞬间呀、 啊、 爆棚的瞬间呀、啊、 对对对对， 就撕那袋儿 就很痛。 哎呀，就是快递来了是什么呢？咋这事儿得我来干。结果他给拆了，拆了以后呢、 嗯、 还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给退了。完了，这女的当时天昏地暗，天崩地裂啊。 哎呀，这女的心眼真小， 当时脑袋就开始过星星过乌鸦转圈 儿。哎， 这动画片看多了吧。 这是我精挑细选，你知道我熬了多少个晚上，你知道我舍弃了几个美容觉、 嗯、 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拼人品、拼网速、拼我的手气吗？你全给退了。 退了吧， 你倒说的简单，你退的是东西吗？ 东西不也是给我买？ 你退的是我的心。 好，那么多心呢。 你退的是我的人。 哎呦， 你退的是我的命。 哎呦， 退了我的魂儿。 你看看， 其实 当时这女的咯楼一下 啊、哦、 完 了 吧。 这男的也着急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道歉行吗？女的咬咬牙，道歉。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 哎，这是个台词儿。 哦，悠悠又起来了。你知道女人为什么喜欢购物吗？我就问问你，咱俩过这么久了，了解女人吗？了解我吗？ 我俩过时间不短了。 你别说， 我哪知道啊？ 女人天性爱购物，为什么？ 这不谁规定的？ 原始社会里。男女分了工了， 嗯， 你们男的拿着小绳子、小石头，你们 我就没有大件武器吗？ 在原始社会，女人需要干嘛？在家里待着，摘摘浆果呀， 嗯、 是吧？嗯，种种小的花朵呀。 哎，你看看他们现在是既不摘浆果，也不种花朵。 哎、 你物换物，对不对？购物在原始社会就是女人的日常工作。 哦， 所以现在这个基因一直留下来。我买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啊、 哦，买什么了？我听听呗，这家。 那， 就让你看着呢。 完了吧，完了吧，说不上来了吧？这男的也是看这东西没用才给退的。 对， 不是不是不是，怎么能叫没用呢？ 嗯、 买件大衣出门一问，谁媳妇儿啊？哎，王大雷媳妇儿。 哦， 这个多有面子。 这大衣是给女的买的啊。 你说我要穿着破衣拉撒的，这儿一洞，这儿一窟窿， 这是谁的媳妇儿啊？ 媳妇儿，王大雷的媳妇儿。哎，切！ 哎呦，我倒霉倒接我身上了。 这大衣得买吧？ 大衣得买。 拖鞋， 拖鞋得买。 当当当，来人了 啊！ 我穿一双漂亮的拖鞋，人哟。 这 谁媳妇儿啊？ 这位怎么那么讨厌？ 关键这位是最麻烦的，来好几趟不知道这是谁。 这看拖鞋了， 这王大磊家呀，王大磊的媳妇儿啊。 哦，上我们家不知道屋里这女的是谁媳妇儿， 也可能是你们领导吧。 我们领导穿拖鞋出来开门，我们这领导倒是不拘小节。 拖鞋得买吧？ 拖鞋得买，要这么说的话得买，我支持。 呀，你看那马桶刷子，不说了吧，这不是为你吧？ 拿马桶刷子喂我，我怎么那么爱用马桶刷子？我那些都没退， 以此类推吧。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这个手表，看几点了？哎，是谁媳妇儿？王大磊媳妇儿。 一看几点了，是谁媳妇儿？怎么着，一会儿还赶场去？ 哦，反正就这么意思吧，明白了、啊？ 什么意思？ 我买这些东西，还不就是防人家问这是谁媳妇儿吗？ 都为这问题， 这件事儿还真的是在网络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转发热潮。快递全给退了，所以这网友穿着睡衣就在门口给跪了。杨小柱听到这件事儿，他怎么说呢？只要跪着可以解决的事儿，就不是事儿。 太棒了， 他就没站起来过。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杨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婚礼上彩票刮出3万元，新娘当时就不淡定了。咱们了解一下婚礼前后吧。老公 啊， 你看咱们这个就结婚了。 我说为什么每一次你都会这么犹豫？这不就是结婚了吗？结婚了怎么了？ 好不乐意。 哎呀， 呀，我说呢，面有难色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啊。 我在想咱们在婚礼上没有安排一些奇特的惊险的环节吗？ 哎呀，我说媳妇儿，为什么你总是喜欢一些惊险的，又要什么惊悚的？ 是惊喜的。 哦，惊喜的那还行， 来这么多亲朋好友高朋满座的 啊， 咱们环节一个一个就一点变化都没有。你说跟张三结跟李四结不那都一回事吗？ 那你就跟张三李四再结一回去。我怎么听着我就咱们结婚的人不一样， 大家也给咱包这么大红包了，咱们是不是也回馈点人家什么的？人有的 有酒席吗？ 对， 怎么结婚的时候咱们是能节俭就节俭，要的是氛围。 嗯， 什么叫氛围啊？这大伙得热闹些，好歌啊，唱歌，福子天来喜冲冲，这咱大伙一块，哎，好，这够不够刺激？够不够滑稽？ 大家伙要饭， 都死角的包袱，全是都死角的笑声。 什么时候排练？ 排练干嘛呀？ 真好，真好， 这是即兴的，咱卖力气啊！ 你能坐下吗？ 说激动了，说激动了啊！ 不是你呀、啊，有时候这一犯这个一股子一股子啊， 这够刺激吗？ 这个还有点闹腾。你看这么好不好？咱们买点彩票，到现场呢，咱们让这个一众的亲朋好友，就算咱们给他们回礼吧。 买什么？买彩票？ 彩票？ 彩票得花多少钱呢？ 便宜呢，现在不就2块钱、5块钱这样的吗？他们到时候一刮，说中了3、5块的，他们心里也高兴。挣个10几块、20块的，打车钱都有了，多好！ 不是，那中个十几万的怎么办？中个好几万怎么办？ 不可能，咱俩就是买彩票这样的，对吧？你中过吗？ 哎，要不是你在你们家那小卖部天天那逼我买盒烟，还得搭张彩票，谁买你家彩票？ 划算！你买盒烟，你现在把我都给娶进门了，你 是是是， 干脆咱用在这个现场， 那就弄。 噔噔噔噔噔噔， 装逼吧，老友！ 什么乐曲啊！结婚怎么当当当当当当跟耍猴一样？ 哎，走了、啊， 我看有我认识的。 哎，里边请。 哎， 怎么着？ 哎、老徐，给你道喜，道喜，道喜！ 就给老王那个沏茶，沏茶，给来两包糖精。 也不是来人就沏茶啊。 哦，对，随份的。对对对， 老王， 谢谢 。哎，谢谢了，老王。 这一家子要份这么明着说，全告诉沏茶。 亲爱的朋友们，请掌声请出我们的新郎新娘闪亮登场。好，他们的婚姻是这么的美妙。好，亲朋好友再次响起掌声祝福他们。 这没劲儿。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有个新的环节啊，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也是表示一下感谢，进行我们夫妻双方的一个回礼。 是是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走，上彩票。 来，叔，彩票。 哎，给张纸就打发了。 彩票，姐，彩票。哎呀，谢谢。 啊，别都这么客气。 谢。 哟， 5毛，3块。 你瞧我认识这群人。3万。 啊？ 什么？ 啊，这可乐啊，这可乐，三万。喝多了。 爱信不信，3万，哎，这合适哎。3万 啊？怎么回事？ 扣税，对，还得上税，个人所得税，这必须上，这是党和国家要求我们的啊。 不是真重啊？ 可不是真重、啊。 我想想， 这不是你别动。 3万、 啊。这个谢谢新人，那个闺女、啊、把那红包拿回来啊。 啊。 那本来里边就10块钱，我给你多加点。多加点啊！ 别， 怎么交3万？ 我一个里边给你们加2000，好不好？这样我扣完税，我应该是24000，我把这4000随礼了，这2万归我。哎， 其实这怎么回事？ 告辞， 别走，想回家？ 王叔， 有那么容易吗？ 叫你听叔， 这么多年呢，你是瞧着我们长大的。 对，就是没有我们结婚，您今天到不了这儿吧？ 你这话也倒是在理啊，没有你们结婚，我上这干嘛来啊？ 要是我们没送出这个回礼的话，您应该也拿不到这张奖券吧？ 对啊。 你要这么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这儿有喜气儿啊。 哎，我们喜气儿，你沾了我们喜气儿了。 对， 沾了 您这 沾你得回气儿。 回了一人回2000， 气儿不够。 你外边有一气筒子，给你们俩 全气儿不够。 对， 彩票是我们出的钱。 您说这一大堆亲朋好友，这彩票得花多少钱呢？ 谁踩我裙子呢？别往前凑，别往那排好队看。 站成个圈，站成个圈，能多站几人？别排队，别 打圈，没打圈，这喘不过气儿了。 哎，把咱这场子给我们让出来，来来 来, 来， 都别乱啊，都前点。咱们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都听不理，是吧？ 我进门随份子，对吧？你们说这彩票送给大家，现在中了奖，我又再随一份啊，两份份子钱。这谁的喜气儿不一定，我这有我的手气儿。哎， 算也，我们也不多要吧。 哎，对， 我跟老公商量一下，咱15000。 对，这15000，对，差不多 15000。 16000，17000。 三， 商量好了吗？ 那就一万。 我想瞎了你们那只好眼。 您看我们这个心气儿也这么足，也都、 哎、保持住。再见。 哎，您别走啊，您这不能走啊。 哎，我不吃饭了。 哎，老王，你不能走啊， 你追着我再说吧。 我们刚才表演又夸张了，听众朋友们，你说对吗？那么婚礼上，新郎小江送出30张彩票，其中呢被岳父的好朋友刮走了30000元大奖，交完个税还剩24000。这位呢装了2个共4000的红包送给新人，自己留下20000。不过新娘一家认为这彩票是新郎买的，所以呢您一个人独自拿走奖金是不合适的，因此引起了纠纷。 这种彩票中了奖，奖金究竟应该归谁？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有的网友就认为这对新人将彩票赠与他人，同样也意味着把中奖的机会赠与了他人。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彩票是新郎买的，对方只是刮开而已，双方应当协商确定如何处理。针对这件事，律师认为，律师吃咸了。 这位啊、中奖的朋友、作为新娘请来的朋友，已经接受了男方给予彩票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应该定义为赠与行为。 您法律也不熟吧？ 这个案件也确实有点纠结啊。这个赠与行为呢，合法，而且生效。哎， 完了！ 律师认为就是不应该退， 但新郎坚持要退， 一定得退，一定得退，不退话这事儿没完。 怎么避免这类事情下次再发生呢？ 说我下次不参加他们婚礼就完了。 当然，这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如果理性的，法律上面我们应该做哪些行为可以减少麻烦呢？ 听律师说说吧。 联合购彩应该书面形式详细约定风险如何分担，收益如何分享，形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并妥善保存好合买的彩票。 这律师岁数不小了。 中奖时应委托一人进行兑奖，签署书面奖金分配协议，必要时进行公证。 您带上镜子念好吗？ 好。那么第二点呢，为了防止遗失和盗取，投注者还可以在电脑彩票背面的签名区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便日后出现纠纷的时候可以作为拥有彩票所用权的证明。 好，摘下镜子您回家吧。 别送。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整个热闹法儿， 哎呀不，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 哎， 一块儿说吧，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王大磊啊，在街头办了一张假证，到手之后啊，王大磊说：“这也太假了吧！”办假证那说：“你看你要办假证，你又嫌太假，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国庆长假呀，洋洋想出去玩去，就问大磊：“哎，大磊，我想出去玩去，出去旅游，你给我推荐个地儿吧。”大磊说了：“你想去哪儿啊？”我想去人少点也不挤，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的地方。那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吧，啊、单位。 老爷他妈说：“哎。”怎么今儿没出去玩啊？老爷气儿不顺，废话，我要有钱的话你都看不见我影儿。他妈说：“没钱你怎么不上街要点啊？”老爷呵呵，妈服你。坐公交车，大磊呢一边玩着王者荣耀，